第八集，小辉哥，晚安。温小辉洗完澡，穿着洛毅的睡衣就出来了。洛毅去洛雅雅房间洗去了，还没回来。温小辉不客气地把自己甩在洛毅的两米大床上，那床垫软硬适中，舒服极了。他伸展腰身滚了两圈，开始蹬起空中自行车。洛毅洗完澡回到房间，就看到温小辉在伸着两条细白细白的长腿做运动，宽大的短裤随着他的动作掉到了大腿根处，内裤的痕迹依稀可见。洛毅微微一怔，下巴都绷直了。 别跟我说话。 是你自己先跟我说话的。 说完，洛毅就倚靠在门框上，看着温小辉旁若无人的蹬腿，那两条腿就像乱蹦的兔子，让人总想压制住。温小辉做满了三组动作后，气喘吁吁地放下了腿，大字形瘫在床上。 累死我了。 你做这个干嘛呀？ 瘦腿提臀啊。 要达到更好的效果，其实是越慢越好。你蹬得这么快，呼吸容易乱，对肌肉潜能的激发也不够彻底。 真的啊？ 是啊，如果你想锻炼哪个部位，最好呢还是找专业的健身教练上一些课程，有了基础的知识之后再开始。 私教很贵的，我哪请得起啊。 我的生活费拿去花吧。 啊，不好吧？ 没关系。 那你怎么吃饭呢？ 我另外有存款，还有炒股基金什么的。 温小辉眼里的洛毅已经快要变成发光的天使了，他扭捏地说： 这个也不太好意思。 没事儿，反正那笔钱就是给你支配的，你就当工资吧。 那就谢了，放心，我会经常给你买好东西的。对了，改天来巨星找我，我给你修下头发。 嗯，不长吧？ 不长，但是行不好，给你换个发型，保证比以前还帅，女孩子看到你都腿软。 啊？ 哎，有女朋友没有啊？ 嗯，没有。 真的假的？追你的女生肯定特多吧？ 还好啦，没有时间交女朋友。 你就有时间弄这些？ 他伸出手指头，指着一屋子乱七八糟的东西。 这些很有意思啊。 那你以前也没有交过？ 洛毅还是摇头，一脸青涩懵懂。温小辉露出不敢置信的表情，他端坐起来，口气里全是扼腕。 你说说你，长得又帅又有钱，还没有高考压力，大把时间你就用来研究什么毒药、泰拳，你浪不浪费青春啊？年轻人去谈恋爱啊。 你呢？你有男朋友吗？ 我，你怎么知道我？ 洛毅笑而不语。温小辉抓了抓头发。 哦，你看我博客。你能接受吧？ 为什么不能啊？这是你的自由。 啊，那就好。其实我也根本不在乎别人怎么说，连我妈都不管我，其他人算老几啊？ 你说的对。那你有男朋友吗？ 现在还单着呢。 温小辉回忆起了什么，撇了撇嘴。 我去年交过一个男朋友，初恋呢，又高又帅的，嘴还特别甜，比我大几岁。结果才谈了半个月，我就发现那个贱人居然脚踏两只船，有个已经谈婚论嫁的女朋友，他妈到处约炮。奶奶的，我当时一定是瞎了，怎么看上这么个人渣？ 气死我了。 哦，那太过分了。 岂止过分啊，就是个贱人。我知道之后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他女朋友了，然后把他揍了一顿，还把他车给划了。我拿着锥子在他车上画了好几个网吧，四个轮胎全被我放了气儿，车灯也被我砸了。当时他脸都绿了，活该。 确实活该， 算便宜他了。我是不敢跟我妈说，我妈让我高中毕业之前不准谈恋爱的，要是让我妈知道了，我妈绝对不能轻饶了他。不过我也就死定了。 以后看人要看仔细了。 说的容易，有些人存心要装，表面上都是好人，怎么看得出来？工作了才发现，还是学校单纯。 他躺倒在床上，脸上的表情有些落寞。那个所谓的初恋虽然没怎么伤着他，但着实把他恶心够呛。他好像也是从那时开始才真正的会防备人。 那以后你谈恋爱带给我看看，至少多一个人帮你参谋参谋。 好啊，你那么聪明，说不定真能分辨好人坏人呢。 你眼里的坏人是什么样的？ 就是坏人呢，犯罪的，人品差的，骗人的，暴力倾向的。 这种坏人很容易分辨啊。 温小辉眨着眼睛，注意力不自觉地被洛毅吸引了。 那什么样的坏人不容易分辨？ 只有危及他的利益，才会变成坏人的人。 温小辉莫名地感到后颈升起一股寒气，他以为是自己的错觉，搓了搓脖子，想着洛毅的话，其实一知半解。 反正你以后呀，多留一个心眼就是了，不要轻信别人。 当然了，我也成熟了不少呢。 睡吧，我明天还要上学呢。 好啊。 小辉哥，你喜欢什么样的男人啊？ 我喜欢个子高、有肌肉的成熟男人。要是有钱就更好了。 你会找到的。 那当然，不过我现在也没时间谈恋爱，我在巨星忙得要死要活的。我要努力工作，以后才能有钱有闲，现在谈恋爱反而浪费时间了。哎呀，管他呢，顺其自然吧。 小辉哥，晚安。 晚安。 洛伊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，瞳眸中的晶体在黑暗中显得格外明亮。一觉醒来，天已大亮。温小辉睁开惺忪的睡眼，反应了三秒钟，才想起来自己不在家里，而是在洛伊家。想到第一次在陌生男人家过夜，居然不是男朋友，温小辉有点想笑。也许亲情的羁绊真的能超越血缘。他明明是和洛伊第一次相见，却完全没有隔阂。他虽然不让洛伊叫他舅舅，可心里却是真的把洛伊当外甥。洛伊推开门，正巧看见他爬起床来。 哎，起来了，正好下来吃饭吧。 洛伊上身穿着运动衫，下身是专业的田径裤，黑色紧身的那种，裤裆处相当引人遐想，大腿延伸至小腿的肌肉线条清晰可见，这两条大长腿简直能闪瞎人眼。温小辉吞了吞口水，虽然他对小孩子不感兴趣，可不妨碍他欣赏美色呀。再说了，洛毅这身材真不像是还没发育完的少年，除了体型还偏瘦，他发育的也太好了。温小辉掩饰性地揉了揉眼睛。 你起得真早啊。嗯，我刷刷牙就下去。 好，快点啊，不然粥就凉了。 温小辉洗漱完下楼，洛伊已经在餐桌前边喝牛奶边看报纸等着他。 你这怎么连定型的东西都没有？头发有点乱啊。 妈妈的房间可能有，你可以去看看。 算了。 温小辉坐到桌前，面前摆着一碗南瓜粥，一个煎蛋，两个三明治和四拼的小菜，牛奶、咖啡和白开水依次排开，摆盘非常讲究，光是看着就很有食欲。 哇，早餐弄得这么精致啊。 早餐是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餐，要吃好。 我妈做饭贼难吃，早上基本就是吃昨天的剩菜，可惜我懒，难吃我也不想自己做。 你上班的地方离我这里近，不如常来我这儿，我给你做。 嗯，